幸好不是很着急，否则我估计还没走到就给挤死在半路上了。 厕所门口堆放了更多的垃圾，水池里挂着一个塑料桶，拖把就横在路口。汉宗看着就想哭，这不是挑战他的极限吗？他歪头看着白毅，白毅眼里充满着你看我干嘛，我又没办法的神色。安宗嘟着嘴想要一点点挪过去，被白毅拦住了。最后他叹了口气，拎着盐水瓶倒着走路，用脚把地上的障碍踢到一边去。安宗佩服地看着他，这种法子也能想出来，不愧为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啊。安宗看已经差不多了，白毅也不用看着他上厕所，尴尬地对着白毅笑笑，意思是你可以转过身去了。白毅倒是挑着眉毛不在意地说， 你快点儿，这盐水瓶一直举着呢。 安宗瞥了他一眼，不过想想也无所谓。 哎呀，都是爷们儿，我有的他也有，我没的他也没。想当年老子迎风撒尿黄埔的时候，估计这小子还窝在家里念书呢。 于是就想迅速地解决实际问题，憋久了对身体是大大的不好。不过被人盯着看实在是有些奇怪。安宗微微地侧了下身体，赶紧解决问题要紧。白毅嘿嘿冷笑了声说， 你干嘛那么躲躲闪闪的，难道你下面的东西有问题？ 作为一个男人，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说自己那方面有问题。他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拉下裤子说， 嗯，看清楚了没，老子发育得很正常。 白毅没想到他会这样，愣了一下，阴笑着说， 让我摸摸看到底是不是发育正常。 你小子还真是变态啊。 他连忙提好裤子，瞪了白毅一眼。就在他解决完想要往回走的时候，本来还笑嘻嘻的白毅突然眼神一变，安宗只觉得身后窜过一阵冷风，吹得他后脖子的汗毛竖起。渐渐的，安宗听到轱辘的转动声，当他想要回头看时，白毅一下子扶住他，他手上还扎着针头，被他那么一拽，疼得安宗脑门一抽。安宗又闻到一股很熟悉的香味儿，这香味儿好像在哪个人身上闻到过。咕噜声，清香味道，难道那鬼老太在附近？靠，他买卖做到医院男厕所里了。安宗慌张地问道， 老白，该不会是…… 果然，他话还没问完，就听到远处似有若无的咕噜声。安宗一时也忘记手上还扎着针，倒是白毅低着头看了看他的手，问， 没捏到你针头吧？ 老白，快点给我拔出来，这位置肯定是偏了，再掉下去肯定煮成馒头了。 安宗看着他的手已经有些出血了。 真的吧？ 疼的是我又不是你，再不拔，等那老太又给我们找麻烦的时候，我逃也逃不掉了。 安宗咬着牙，神情好似抗日英雄一般说， 没有拔，老子早就想拔了，这玩意儿一直挂在手上浑身不自在。 白毅还没有等到他把这些豪气的话说完，就抓起他的手，瞅准了往外一抽，顿时针眼里的水和他的血同时洒出来，疼得安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呲着牙一扫前面的英雄气概，心里暗骂， 靠，你小子会不会拔呀，好歹要把点滴夹关掉啊，果然男人手脚就是比女人重。 别出声，咱们就当没听见没看见，反正那老太到处做买卖，有人的地方他就会去。 安宗点点头，因为手上没有针扎着了，走路也比来的时候方便。白毅几乎是半抱着他往外走，走廊里居然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咕噜声也消失了。虽然还是能够依稀地闻到些香味，但是混杂了太多的消毒酒精和药水味后显得非常模糊。安宗依然扶着栏杆，另一只手搭在白毅的肩膀上，但是回去的路感觉有些不对头。他相信白毅也是那么认为的，因为灯光的颜色变了，原先那种白的刺眼的灯 现在感觉是一种非常昏暗的橘黄色，还一跳一跳的，像是接触不良。安宗睁着眼睛，仔细地注意着周围的变化，越走他心里越慌，脑袋上已经开始冒出冷汗。 老板，你有没有感觉现在和我们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？我之前听说过鬼打墙，也遇见过，但那都是在室外啊，或者是偏僻的小道，这怎么医院里还有这种情况啊？啊，难道要我们一路骂脏话冲出去啊？ 白毅没有搭理他，但是显然他也感觉出了异样。这里根本就不是他们原来待的地方，因为他完全变样了。虽然环境起了变化，但是依然是在医院。周围弥漫着一股呛人的药水味儿，通道走廊的墙壁变成了过去的那种草绿色，灯管也是那种十分老旧的，一切感觉像倒退了20年。安宗看着白毅， 这算什么呀？网络中流行的一个词叫穿越，我们这也赶上时髦了。 这个时候，他们又听到了轱辘的转动声。这次，白毅脸上显然露出厌恶和不耐烦的神情。 走，找那个鬼老太去，我受够了，再给他闹下去，非得精神分裂。 说完，几乎是拽着安宗往通道深处走。安宗的脚踝上还绑着绷带，根本就没法走快，所以白毅再烦躁他也追不上。他被拖得双脚刺痛，抓住白毅的手臂，摇着手说： 老白，饶了我吧，我不行了，这么拽下去我这双腿就得报废了，别追了，想办法回去吧。 说完他就滑了下去，干脆坐在地上。白毅也蹲下来，他摸着下巴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 你看这里的布局并没有太大改变，说实话就是装修变了一下，所以这里还是那家医院。 说完他抬头看着通道上贴着的大海报，上面的风格是70年代末期，提倡预防红眼病的。安宗一看上面海报的日子， 我的妈呀，1978年，老子还没出生呢。 他抬头瞅着白毅说： 哎，这会不会是一种意识回溯呀？你看你比我大一些吧，估计是不是这年出生的，然后这医院其实是你出生那家，你潜意识想要去看看自己的降生，所以咱们来瞅瞅你还是婴儿的时候。 安宗是因为被吓糊涂了，脑子里想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说什么，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种事情的可能性。白毅摇头说： 不是，别说话，你听。 语毕，安宗就隐约地听到在过道另一端好像传来了一阵女人念童谣的声音，十分飘渺，在这样的环境下感觉特别的诡异。 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，糖一包，果一包，外婆买条鱼来烧。 这个童谣安宗以前小时候听过，他奶奶过去夏天睡觉的时候经常念，是一段非常古老的童谣。 走过去看看，注意周围的变化。 越走近童谣声越响，最后他们发现他们走到了妇产科病房的门口，而对面却不是他们的病房。他和白毅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一点点推开了妇科病房的门口。大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而童谣却戛然而止。病房里一共有6张床，但是却没有病人躺着。白色的窗帘和被单让人感觉精神紧张，四周都弥漫着浓重的老式消毒水的味道。6张床。上面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。安宗眼神示意白毅，声音真的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吗？白毅没有说话，他们搜查着每一个角落。但是这里只是平常的病房，只不过感觉有些旧，脸盆架上摆放着这70年代很流行的花纹脸盆， 还有那个时候非常新潮的一种红色玻璃花瓶。当初安宗小时候家里也有一个，现在看来十分老土。但是20年前，几乎每一家都会有那种红色的保龄球形花瓶，而花瓶里的康乃馨已经有些发黄。